各位同学，那我们上课了啊。今天上课呢也是一样，请各位同学放轻松。当我提到一些药物啦，或者是方剂的名称啦，同学不用太紧张的，好像说，我讲到什么方剂一定要赶快抄下来，因为接下来讲的东西其实是想跟同学分享一些开药的路数。那这个同一个方向的药，其实你大概知道它怎么走就好了，所以细节的部分，我个人以为啊，以现在这个阶段的学习，还不需要这么的用功，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开药的结构是怎么样在处理的时候，大概你用类似效果的这个药或者是那个药，其实大概都会有效，在十方的世界，这个宽容度还是存在的，所以大约知道一下就好了啊，所以就还好。那这个礼拜助教说什么？吃补中心要吃到脚软啊？果然是啊，身体的药。像这种所谓药的方向性之类的事情，我们记得的话就好了。中药的这种学习，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主轴的重点可能是比较要紧的。那一些其他的细节，我个人是以为当然知道也不错啦，但是像是仲景方的本草啊，我觉得比较要紧的是这一味药跟那一味药不可互相取代的地方，那比较要紧。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比如说同样是补一个虚，为什么小建中汤里面它不用白术，不用黄芪，而要用麦芽糖呢？对不对？就是麦芽糖到底做了什么事是白术做不到的事？就是这一类的药与药之间的这个互相没有交集的部分是比较要紧的。那至于说你说什么便秘啊，要润肠啊，这个也润那个也润，喝牛奶也润，吃地黄也润，当归也润，那这种差不多的部分，那我就觉得大家尝试范围晓得一下就好了，那在药物的加减上面反而没有那么要紧。我们今天的讲义呢，在上次的柴葛解肌汤之后，我又补充了一个柴胡清肝汤。这柴胡清肝汤我记得蛮早之前我有预备要教，然后后来就忘掉了。但是怎么样想起来的呢？是前一阵子在看那个南投那边皮字头的那位先生的网站的时候啊，他在讲到说柴胡清肝汤跟普济消毒饮加到一起是治这个腮腺炎的药，很好用的药，那我才想起来说，哦，对哦，那这个方可以教一下。不过在教这种专病专方的时候，其实我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挣扎的，因为专病专方它有没有效？当然很有效，但是有没有可能十个病人里面你可能可以弄得很好的只有八个，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个两个会是漏网之鱼？那当你遇到那一个两个的时候要怎么办啊？这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我想我会对于这种专病专方我会漏掉这次，比如说柴胡清肝汤这个事情，我想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单身哦，没有养过小孩，所以我对于儿科的很多事情都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感觉，所以看到人家写说腮腺炎用这个方，我才想到说对哈，其实很多小孩子在童年之中都会得一次腮腺炎，那个还是要知道一下怎么医比较好。腮腺炎的话，我们中国古时候叫做大头瘟哈，就是得到这种瘟疫之后头会变大，因为两边都肿起来。那台湾一般叫什么猪头皮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病。而腮腺炎它是主要来讲是病毒性的疾病啊，它是病毒引起的，所以算是感冒的一种。有的时候西医院给腮腺炎的患者会用到抗生素，但那是他因为他牵扯的地方肿到一些别的地方，那些别的地方让人觉得那是细菌性的病发的时候，那才会用抗生素。不然的话，病毒性疾病其实抗生素不是很有用啊。我们 一般的西医院面对这种病的话，就是采取所谓的辅助疗法吧。辅助疗法就是有烧就退烧啊，然后有炎就消炎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对于病毒本身来讲，我们一向是就是现在西医还没有很明确的在触及这个领域。一般来讲，古时候大头翁的专病专方呢，就是李东垣的普济消毒饮。我这边讲义就没有放普济消毒饮，因为那个东西我比较把它归类到以后教到什么治疮啊、治化脓那一类的东西的时候比较会带到。但是基本上它的方剂结构大概就是治疗这个头部的发炎的很好用的方。而这个柴胡清肝汤呢，同学看一下结构，我想同学也会看到，首先柴胡系的药啊，所以走少阳区块，清三焦热的，什么黄芩啊、山栀子啊，这些都有。然后养肝的、疏肝的啊，柴胡、当归、白芍这些，然后还有生地黄算养血嘛。那其他后面这一串的药，同学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好像在银翘散里面看过，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同学看这类的方子也不用学得那么仔细，你就知道说，因为他要治疗的东西是他这个陈时公这个方子一开始在治什么？治病局，就是鬓角这边长脓疮啊的时候。那因为是治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属于少阳区块要往上，对不对？所以都是用这个跟银翘散这种治喉咙痛很类似的消炎的药，所以同学是可以理解的。那像这种用中药的方向性，那一个柴胡心肝汤再加一个普济消毒饮，那大概这个地方的发炎就蛮好清的。所以它这是一个治疗腮腺炎的一个所谓的专病专方的药物。那你说如果不用这个方还有什么方可以用？比如说像是十方的世界里面啊，能够清这一条从肝胆经一起清的还有一个方叫做当归龙会丸，就是有当归啊、有龙胆草啊、有芦荟啊啊。那一条肝经的这个热大概用肝经龙会丸还是可以的。而腮腺炎还可以算到肝经，还不一定要算到胆经，就是它大概这个位置还可以算到肝经。而你说当归龙会丸可以清腮腺炎，那如果是十方的龙胆泻肝汤呢？那对不起，龙胆泻肝汤就没有那么好用了。为什么？因为龙胆泻肝汤它的药是往下的，它不是往上的。同样是清肝经的热，龙胆泻肝汤治什么？尿道发炎、阴道发炎、脚的大拇指发炎，就是沿着肝经往下走的是龙胆泻肝汤。那平平的一整条肝经是当归龙会丸，那上面的是柴胡清肝汤。就同学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方向性就可以了。那教这样的方子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那你说柴胡清肝汤这些我们之前教的很多方剂都很类似嘛，对不对？那你说什么方跟什么方是可以取代，什么方跟什么方不能取代呢？其实就它的微微的加减之间大概会有一点点变化，让那个方的方向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女性同胞，她是常常在生闷气，然后气到后来她的月经开始失调，或者早来或者晚来或者不来，那这个时候什么肝经气郁血分有病，那什么加味逍遥散啊，就是大概我们在归纳疾病的时候可以大概的归纳出一个路数。但是这种归纳当然也不尽然是经方的归纳了，因为经方在处理少阳区跟厥阴区的方法比较硬一点，就是那种细部的东西啊，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对到我们今天的很多疾病，那还很难说。当然经方的厥阴药都是很强的，少阳药也是很强的，可能就是因为太强了，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后面的世代发明那么多方子啊，来补充一些细节的东西。像是之前呢什么柴葛解肌汤啊治疗急性败血症，或者是柴胡清肝汤和普济消毒饮来治疗腮腺炎，像这一类的方子 我个人每次在教的时候都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如果我听到了什么专病专方，我也可能会很乐意拿一个笔记本抄起来，因为也会遇到状况可以用，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同时在心里面有另外一部分的声音是，如果我要医术进步的话，我对于专病专方是不能够太过于着迷的，因为专病专方是很能够增加我们面对疾病的手段，但是它对我们的医术却不是很有直接的帮助，尤其是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诡异或者是小众的这个伤寒学派。伤寒学派的医术，我自己觉得这一年啊，我感觉到的医术进步都是因为我在很基本的地方，就伤寒论的条文这样慢慢温习慢慢温习，于是乎在遇到病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然直觉跳出来一个方，然后就开了有效，这样子。也就是伤寒医派它的这个，它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就是照书生病，照书开药，把这本书念熟。而在这样的操作过程里面，好像我们的无意识的地方会产生它一个自己的医术结构，然后呢到后来就发觉自己开药好像越来越准，然后越来越没有思考。那这个没有思考的部分跟很多一般人以为的学医的路子，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学医大家都会希望能够透过思考去理解更多的事情，可是呢偏偏伤寒学派他的医术进步是在不思考的那一块地方，就是透过不断的温习，不断的照基本的路数去做事情，渐渐那个没有思考的那个纯粹的感知力表达力这一块慢慢被养出来。而我提到这件事其实也是好像是刮台风吧，就有一点无聊啊，在网上面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有在学伤寒论的人在网络上面发表的什么他们的文章啊医案啊，当然我是比较初学的人了啊，那看到他们的文章医案的时候啊，其实不是台风天，好像前一阵子就有在偶尔会瞄到一下，我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我想所谓的我口中所谓的多此一举，在他们的并不是说他们做错，就有些事情是无可厚非的，就是他们面对一个病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开个药把那个病人治好，可是呢当他们把这个故事写在他的网志或者什么地方啊公布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病人的主症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后来病人他好像治得还可以或怎么样，可是他中间会写一些他的推测，他的推测为什么就病人的就是心火不足啊，什么乳汁不通啊，什么肝阳不够，就是有很多他对那个病人的病机的推测，然后他在于是乎我决定开什么方，然后这病人吃了怎么样。当我看到人家这样写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学伤寒论那一块思考的过程并不是学习上面比较重要的部分，甚至我在看那些故事的时候，后来有一次跟礼拜六晚上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我说我觉得我可以用那些症状完全乱掰一套不一样的病机，就是这个药有没有效是一回事，可是中间的病机，我看到那些初学者他们凭空想象的病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很廉价的感觉，就是病机人人都可以乱掰，那最后你吃了你的药或许有好一点，或许有好两点，或许有一下子就全好，那都不一定。但是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尤其是伤寒论的学习过程，这样子执着于病机这种思考的部分，恐怕对于医术这件事情没什么帮助。我会觉得没有思考的部分比较对医术有帮助，可是我发觉就是学习者的头脑会 很容易去执着于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 进到柴胡汤的世界了，其实柴胡汤它到底是怎么样发生那个作用的，我们中间有很多东西是现在还是迷，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十方的医生，你用病机思考，我觉得那是合情合理的。这个脉打出来就心火太旺嘛，什么肝血不足嘛，就有脉可平，那没有话讲。可是呢，经方的学习者，他明明只是听到几个辩证点，他要讲出那一大串东西，就有一点显得牵强。你说啊，这个人什么小便不通啊，什么大便不好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你就说他内脏可能发生什么事，然后开始在那边幻想。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幻想的内容的。那这件事情不是牵涉到专病专方的事情，而是我的意思是说，经方的进步是这样一回事，那可能别派的医术有别派的医术他们的学习方式，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在把这些其他的就是经方外的方剂开始放进讲义的时候，我其实自己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警惕，就是看到这个方剂我会说对，以后知道多一个办法，可是我也会知道说这个方剂对我的医术不见得有什么帮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要分清楚的，它对我的医术这个所谓功力的部分并没有什么帮助。那为什么 我会挑剔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每个人他的目标跟指向不一样。就是我呢在这里开这个课，我想我最希望能够做到的两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是希望这个教书的活动大家一起经过两三年的时间之后，我自己的医术能够进步。那因为我是要医术进步，所以我对于这种专病专方的东西我没有什么执迷的，就是我觉得有它对我的医术加分不多，那这是一点。那另外我想做到的事情是，我希望能够在中医的这个语言上面能够创造出一种大家听了都很容易理解，然后可以很容易复制的这种语言，就是古代的黑话我们把它讲成白话，就是这样子。那这是我这个课程比较想做的事情。那相反的，别的老师他们想做的事情跟我是不见得一样的。比如说南投的提字开头的先生，他会给这个良方实帖啦，然后教他很多专病专方。那我很清楚的就是他的意图是希望能够帮助人，他的意图是希望能够救人普度众生，而这样子一种帮助人普度众生的这种意图其实在我身上是没有的。我对于帮助人或者普度众生这种事情没有很强烈的感觉，也没有那种热情，所以在我来讲只会希望我自己的功力能够进步，这样就好了。所以我的课程的指向是往这个方向。那如果你是要普度众生，那你当然会写良方实帖，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这些方法大家每家都有一张单子，然后照着吃药什么，那都病都十个也会医好八个，那这样子大家痛苦都少很多，对不对？那这样子这是一种对于大众的一种爱心或怎么样，这种专病专方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样的爱心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通称为方便法门。方便法门对于医术是一个很暧昧的存在，就是方便法门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医术。我会觉得啊，不方便法门就是这样的死死还啃一本伤寒论，这种不方便法门就是非要跟经典做朋友，这种不方便法门对我来讲是对医术很有帮助的事情。但是方便法门我又觉得，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我有本笔记本，后来有的时候写在电脑档案里面，就看到有人贴这种重要而有效的专病专方，我都把它抄下来或者贴下来。然后呢抄了一段时间，贴了一段时间，然后眼前没有遇到那一类的病人，然后过了一年就全部又忘光了。然后之后要找就是翻笔记本或者找档案，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了又忘，学了又忘，就是它不会变成我的能力的一部分，就是方便法门就一直是这样的飘过去飘过去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在这样的比较之下，我会比较喜欢坚守伤寒学派的这个辩证的习惯，就是抓主症然后开药。而我们今天刚好这样扯到腮腺炎，我也会觉得身为一个学习经方的人，我看到这种腮腺炎的专病专方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方便法门在某一些情况会变成不方便法门。怎么讲呢？就是腮腺炎如果刚发起来，你用这个刚刚说的两个方子一起去治疗，我想是很能够达到快速而良好的疗效的。问题是十个里面恐怕也会有一两个是这两个方子挡不下来的。那挡不下来的腮腺炎，西医的报道有写啊，腮腺炎挡不下来的时候会怎么传啊？会传成睾丸炎、副睾丸炎、心肌炎、脑炎。当它传从腮腺传到睾丸的时候，那个如果你不是有那个张仲景的厥阴病的辨证能力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顺手处理掉了。那传成脑膜炎的时候，那那种高烧、昏迷、嗜睡，那如果你不是有少阴病的辨证能力的话，恐怕也处理得不好。所以当它一旦开始传了，就是人是活的，病也是活的，一旦它开始传了，那我会觉得还是学金刚比较舒服哦。就是当它的状况有变化的时候，你还可以抓出一个理路，它能够应对。但是如果死守一个专病专方，想要偷这个懒的话，遇到一些状况，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去面对它。所以就是方便法门的这种问题啊，不能说问题，我觉得这都是选择。就是因为方便法门是给谁用的？是给没有要学中医的人用的啊。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坐在这边耗了一年了，那方便法门对我们的生活来讲，相对来讲就会比较贬值一点。因为我想读《伤寒论》读一年，大家还没有走掉啊，这可能是可能大家也都会领略到，就是读《伤寒论》得到医术这件事情有一点意思这样子。那既然已经开始走进了这个医术的领域的时候，那对于方便法门的兴趣其实就是一天比一天淡也没什么关系。就比如说如果我遇到一个腮腺炎的病人，我大概会觉得我就算忘掉这两个方也不是那么要紧了，因为照六经辨证嘛，那有什么症再加减一两味药就好了。那可能从柴胡从少阳开始辨证吧，看有没有掺杂太阳的什么或怎么样，然后有热的话就掺到阳明去嘛，对不对？它有真正的实热，然后如果它开始传的话就叫传的医，那传少阴也好，传哪里也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帮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便法门，跟我们是不是有医术这件事情，它的一个不一样的运作过程。那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呢，就是我想我只是重复一下本课程的指向性。本课程的指向性是比较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医术啊，所以这类的情报搜集就是有也好啊，我会很感谢这一类的方便法门，但是不觉得它对医术有什么帮助就是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个所谓的傅青主陈士铎的那个医派的一些开药的路数。那讨论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因为张仲景的少阳病讲的还算单纯，就是大概就是柴胡汤啊那几个形态，可是牵涉到少阳区块的所谓的疏肝解郁这件事，其实历代啊有很多疾病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所以借着陈士铎跟傅青主这个医派的方子，那我们来看一看 疏肝解郁的这个法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当然我这边也主要只是处理疏肝解郁这个议题，什么肝血虚、肝阴不足、肝有热或什么那些东西我不一定会在这时候处理，因为真的肝脏的什么东西我们以后可能厥阴篇或什么时候才会遇到。我们在疏肝解郁比较能够牵涉到少阳区块啊，就是这个气要如何能够疏通上来，这个比较关系到少阳区块，所以我们现在也只挑这个疏肝解郁的方子。有些方子呢，像陈世福的书有一些方子是治一些很怪的病，那些怪病如果我觉得实在是太怪了，大家看了已经觉得这辈子谁遇得到啊，那种我就没有选。甚至有一些听起来很普通的我有些也没选，比如说气到吐血，我觉得气到吐血虽然电视上常常看到，可是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就觉得好像出现率很低哦，所以就不选。就是这种好像，所以他那个比较偏的我都拿掉，比较高拐的都拿掉，那剩下来的我想主要是在于学习上面有一点意义的我把它留下来。我选择其实我们处理同样的议题啊，比如说什么胁痛啦，或者是类似的疾病，其实十方的世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方子可以用，它的选择是非常多的。而我选择陈世铎父亲主义派呢，理由是第一个，以方剂而言，陈世铎父亲主义派常常可以让人看到一种光辉，就是十方世界的集大成的光芒，就是可能治疗这个左胁痛或者右胁痛，历代的人创出很多不同的方子，可是你看到陈世铎父亲主的这个方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方子里面包含了历代所有方子的优点在里面，就是他们的方剂里面有那种一招就包人家一路的这种感觉的那种优势存在，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陈世铎跟父亲主是十方世界里面还能够跟你讲辩证的人，因为其他的十方的世界，像我们前面看的讲义，那什么逍遥散，什么看人都要发疯了，就什么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那每个症状都不能当主症用，对不对？到最后你都要猜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用逍遥散的人，那到最后就拔不会算了，因为没有辩证点。那陈世铎跟傅清主的书好歹还有辩证点可以用，不然的话历代那些十方的创造者常常都是说，比如说李东垣讲一个补中益气汤，他讲一个气虚下陷，那这个病机我们要怎么样辩证，对不对？就是有时候辩证你会觉得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就到底怎样辩证？如果你不给我辩证点，我怎么能够开药呢？我又不是神仙，就看了你就能够知道你五脏六腑怎么样。那你说把脉，我就觉得把脉是不错的参考点，但是我们都是很没有用的学习经方的把脉废柴啊，就是学了经方之后把脉能力就是好像一直上不来啊，就是把脉的能力就一直停留在那种很粗的地方，你要把得很精也不太容易，所以就用这个医派。那当然还有就是大部分的十方药我们在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经验，就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那这样的一种感觉是让人不舒服的。那陈世铎父亲主这一派虽然是清朝初年的，但是近代的医学报告在用他们这些方的时候都开始证明他们有高度的临床有效率，就是逼近于经方的有效率，这在十方世界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基于这些理由我来选择他们的这个医派的材料。那当然我觉得他们的材料的好就是说，当你分析他们说的一个方子的时候，那其实很多十方大概的路子我们也都能够一起理解了。那对于这些东西要不要去想的思考的很细，其实不必，就大概知道一下是哪几路药。那你不一定真的要去 药局抓刚好他那一帖，就你知道他的路数之后，你觉得哦，我这帖药是需要比较少的疏肝药，多一点养血药，那你自己家里面有什么白芍、当归补血汤啊，再加点逍遥散就吃了嘛。就是到最后你就路数对了，自己在家就可以掰出一个你觉得可以的方啊。就是所以这次我们大家听就不用太那么仔细的听，主要是大家听个路数，并且这次还有就是大家让大家稍微过一过，就是说疏肝解郁这件事情可以牵涉到哪些事情这样子。那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是胁痛，这个肋骨这个边边这里痛啊，我们中医大概都是在历代的实验里面啊，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胁痛哦，要分两边来医，就是左边的胁痛跟右边的胁痛是不同类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在讲，张仲景的书里面啊，胁痛小柴胡汤、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些都是两边胁痛都可以医的，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件事情。可是到了后代开始去用比较小的方子，比如说像逍遥散之类的这种比较剂量比较轻的方子的时候，就开始经验到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左边的胁痛跟右边的胁痛适合用的方子是不一样的。那傅青主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哦，我在选的时候，其实我到底是选傅青主的书还是陈世卓的书，其实没有一定，因为很多东西两个人的书里面都有，只是我觉得这个人写的比较清楚就选这个人，那个人写的比较清楚就选那个人，就这样而已。那他说左胁痛啊，左边的肋骨如果有痛这样子，有闷痛或怎么样的，他就是肝经。那右边的肋骨如果痛的话，他说是肺经。那这件事情也就牵涉到我们中医的一个观念，说是左升右降，对不对？左边的气上升，右边的气下来。而左